坚持喝羊奶就值得点赞了。 是， 好了，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活动马上结束了。30天的醇香无膻味的好羊奶，再加紫砂养生杯，一共只要178元。您赶紧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重播节目。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2月3号星期六，农历腊月18。今天节目的第一部分，我们依旧为您带来了著名青年评书演员王月波的京西风云录。今天为您带来的是第7集平西红色根据地。抗战期间，平西地区的军民们与敌人进行了怎样的斗争，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来听听王月波是如何讲述的。提到京西，你会想起什么？在古道和运筏中感受历史厚重，于妙峰长城上体会山水秀美，门头沟乌金墨玉温暖京城，平西抗日根据地英魂不朽，历史名村展现文化雄浑，特色舞台浓缩民间百态。 说不尽的风云变幻，道不完的沧海桑田。京西风云录，我是王月波。 北京城市广播邀请王月波讲述京西风云录。 说不尽的风云变幻，道不完的沧海桑田。京西风云录，我是王月波。京西风云录第7集，平西红色根据地。太行市近西山起，凤舞龙攀耸神伟。千里太行的东北端呢，层峦叠嶂，沟壑纵横。北京西山呢，与源于山西宁武、内蒙古星河的永定河一起，就构成了北京市第12次党代会报告提出要打造的北京3个文化带之一的西山永定河文化带。那么这条雨后彩虹上的红色文化，就是指的平西红色根据地。明朝初期啊，朱元璋建都南京，设应天府，将元大都呢改为北平，这是为北平府。那么燕王朱棣呢，发动了靖难之役，取得皇位，把北平啊改为北京，立为顺天府。那么到了1927年，在帝国主义的干涉下，蒋介石和汪精卫发动了反革命政变，窃取了第一国内革命战争的果实，建立了独裁统治，迁都南京，把北京呢又改为了北平。那么1949年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立首都为北京。所谓平西根据地的平西，那么就是指民国时期的北平以西的地区，相当于现在的京西。平西山区自古啊就是共卫北京的军事屏障，但是卢沟桥事变后不久，平津沦陷于日寇之手，平西地区呢就成了中共抗日的前沿战略要地。1937年10月，八路军115师主力南下，留下的部队在聂荣臻的率领下，以五台山为中心，开辟了晋察冀3省边界地区敌后抗日根据地。到了11月初，相继收复了魏县、涞源、曲阳、平山等20余座县城，同时在晋东北、察南、冀西等地开始建立抗日武装。10月7日，晋察冀边区成立， 聂荣臻呢任司令员兼政委。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在抚平县城南庄成立，五月在冀中成立了八路军第三纵队兼冀中军区，在平西啊成立了八路军第四纵队，后改为冀热察挺进军。1939年1月成立了中共中央北方分局，辖晋察冀、冀中、冀察热三个区委。在八年抗战中啊，在80多个县建立了抗日民主政府，部队发展到10万余人，与日伪军作战 6.5 万余次，歼敌33万余人。那么晋察冀当中的晋指的是山西，冀指的是河北，察就是察哈尔省。察哈尔省呢是1928年设立的，那么包含现在的河北省西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啊锡林郭勒盟。1949年呢改辖在河北省西北部和山西省北部，省会啊是张家口市。1952年呢那么察哈尔省呢就撤销了。晋察冀根据地的一部分后来呢就改称冀热察根据地，那么称平西根据地也行，就像潭柘寺呢原先叫潭柘寺右云禅寺，但统称啊潭柘寺。平西根据地啊并非专指今天的门头沟区，还包括周边十几个县，但门头沟区斋堂川曾经是平西根据地的中心，因为冀热察挺进军司令部及党政机关曾设在这里。远在陕北延安的党中央为什么选择了平西率先开辟抗日根据地呢？那么又是怎么样创建的平西抗日根据地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之所以能在艰苦困难的条件下取得了成功，很重要的一点，既有毛泽东这样能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充分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谋略的领袖。那么读过毛选四卷的人都知道，经过25000里长征的红军到达陕北之后，毛泽东即写出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一系列伟大著作，指导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而且被抗战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就像高手下棋能够纵观全局，走一步看两步，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党中央啊就盯向了国民党正规军未能挡住日寇进攻吃了败仗的平北平西地区，就在日本侵略军华北司令部所在的北京周围开辟根据地。从地理空间上讲啊，共产党在平北燕山、平西太行山建立抗日武装，开辟根据地，建立红色政权，开展游击战，让侵华日本指挥部啊不得安宁，被八路军总部跟党中央所在地设置了军事屏障，也为日后进攻做了眼。那么从人文历史上讲，平西地区人民有着悠久而深厚的爱国情怀，作为历史上的边关地区，戍边卫国的观念已经深深扎根于这一地区人民的思想之中。远的不说，1894年甲午战争中，门头沟的陆营兵曾出征辽宁参加过陆军对日作战，王平村的王锦龙、板桥村的刘向华、小龙门村的张玉英、张玉宝的兄弟，还有张家庄的张氏子弟、村底下的韩姓子弟都曾荣获战功。那么199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连慈禧太后、光绪皇帝都逃到西安了，可是安家庄的人却敢于向德国鬼子对战。有一个顺口溜啊是这样说，说安家庄瞎胡闹，北安河送火炮，镇边城驮火药，铁锅渣子装大炮，炸得洋人嗷嗷叫。说不尽的风云变幻，道不完的沧海桑田，京西风云录，我是王月波。 20世纪20年代啊，门头沟煤矿、三家店、田庄、青白口等地啊，已经有中国共产党在活动了，建立党的组织，开展革命斗争。1935年12月中旬，中共北平地下党指示宛平县委组织地下武装，集中待命，准备西进与陕北红军刘志丹会师。1936年1月，宛平县委在青白口召开会议，组织武装起义。当时参加起义的有四支部队，其中赵大中率领的抗日联军一部达千余人。1937年7月22日，国民抗日军举行武装起义，9月底向宛平县斋堂转移。9月，八路军总部派出由12名老红军组成的武装工作组，并于11月到达斋堂川，组成平西游击队。89月间，卫立煌将军率领的国民党第14军以门头沟、抓阄山为中心，与侵华日军进行了20多天的激战，中共地下党组织当地人民群众给予了大力支持。那么1938年3月，由八路军115师组成的晋察冀军区第一支队第三大队，在邓华将军的率领下进入了斋堂川，司令部呢就设在西斋堂村的聂家大院，后改为晋察冀第六支队，那么协助地方建立了平西第一个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府宛平县政府。不久呢，又成立了中共平西地方工作委员会。接着邓支队在斋堂川为基地向周围地区发展，连克涿鹿、拱山、魏县、桃花、涞水、金水口等日伪军据点，摧毁了房山驼里的维持会，促使十几个警察歇械投诚。那么在涞水子石口建立防涞涿联合县，在涿鹿谢家堡建立了宣涿淮联合县，各县先后成立了中共工作委员会，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还奔袭门头沟，攻击了昌平南口以及南垭口，争取了一个中队的伪警察反正，与回到斋堂川的国民抗日军一起平息了大村事变。五月呀，由120师一部组成的宋时轮支队进入了斋堂川，与杜家庄的邓支队会合，组成了八路军第四纵队，司令部呢就设在西斋堂聂家大院。七月，晋察冀第一军分区司令员杨成武带领了两个营的兵力赶往斋堂川，并与第五支队战斗部队组编成第三团。十一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冀热察挺进军与中共冀热察区委。1939年1月，萧克将军率领所属部队指挥机关呢到达斋堂川的清水村，并传达中央决定。二月，冀热察挺进军军政委员会和区委在涞水县三坡同时成立，萧克任挺进军司令员兼政委，马辉之任区委书记，程世才任参谋长。十月，挺进军司令部进驻马兰村一处二进四合院内。1940年初，日军轰炸机两次轰炸在马兰的萧克将军司令部。春节过后，挺进军司令部和军政委员会迁至到塔河村。之后呢，挺进军发展到了正规军七个团，加上区队和游击队，总人数达到25000人左右，根据地人口啊就达到了320万。到了1942年春，建有三个专员公署、19个联合县政府、两个办事处，拥有三个军分区、五个主办团。为了适应游击战的需要和应对日寇的围剿，挺进军司令部和冀热察党政机关驻地啊，不止一次在百花山周围迁移。1942年春，挺进军和冀热察区委撤销，平西军分区改为啊晋察冀军区第11军分区，平西地委呢改为北岳区11地委，宛平县改为昌宛县。那么晋察冀挺进军原七团、九团及河北游击队归第11军分区领导，继续在平西根据地坚持抗日战争。古人云呐，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对于野心勃勃的侵华日军来说，国民党正规军给打得一再难撤， 华北占领军司令部所在地北京的西山地区竟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么一点军队，建立根据地岂能容得？于是连续的进行扫荡蚕食以及强化治安的运动。1939年2月初，日伪军2000余人以东西斋藤、上下清水为目标，从房山门头沟怀来、拱山石门的五路分进合击。我冀热察挺进军经一周作战，毙伤敌大卫以下200余人，敌军被迫撤出根据地。4月24日至5月1日，日伪军又组织了2000多人，分别从察南、平绥县、房来卓三路向斋堂川进攻。那么我党政干部组织人民群众兼并清野，挺进军主力沿敌军进攻路线分路分段进行袭击，根据各县游击队和模范队等以麻雀战、打冷炮的方式啊，袭扰敌人，让进犯之敌啊处于惊恐紧张的状态。除了烧毁我驻军及抗战干部亲属住房外，毫无所获，是仓皇撤退。6月下旬至7月初啊，日伪军2500多人从东面、东北、西面、西南、西北五个方向向平西根据地进攻。我根据地军民呢，则采取了空舍清野、诱敌深入、设伏袭击、出骑兵打击敌之据点的办法，进行了大小战斗50余次，毙伤敌300余人，粉碎了敌人又一次五路进攻。1941年平西抗战已经进入了相持阶段，也就是最为艰苦卓绝的阶段。侵华日军呢，连续对华北实施了3次治安强化运动，即以3分军事7分政治的手段，实施了政治、军事、经济三位一体的总力战，几近疯狂地对冀热察地区进行了扫荡，铁壁合围。那么建了据点、岗楼、蚕食根据地，还发动政治攻势，收买汉奸叛徒，实施怀柔政策，逼迫人民群众呢服从其治理。那么采取了烧村、抢掠啊，推行伪币，掠夺煤炭资源，实施经济封锁，使一部分根据地啊变成了敌占区，有的呢就成立了游击区。但是平西根据地的军民并未屈服，抗日斗争啊也没有停止。当年9月，日本陆军混成第15旅第77大队高野中队在杜家庄实施毒气，使400多人中毒。那么挺进军七团连续出击，破坏敌人的交通与通讯，阻击进犯之敌，毙伤日伪30余人，抗日军民与1万余人和这个秋季大扫荡的日伪军周旋。12月27日，昌管县吴委会动员全县民兵进行破击战，摧毁伪组织19个，割收电线呀850公斤，锯电线杆30余根，破坏道路30多里，桥梁12处，使日军呢各据点之间的联络完全中断，令日本呢惶恐不安。为了掠夺山西煤炭的大同至塘沽铁路，至1945年投降也没修通。那么1942年6月，沿河城据点的一批日军军官呢准备到斋堂据点。我昌管县大队长啊刘玉坤得知这一情报后，立即率县大队连夜到林子台一带设伏。拂晓，2辆卡车拉着40来名日军军官进入了伏击点了，先被地雷炸死啊将近30人，又被队员打死6、7个。那么这就有点像亮剑当中啊李云龙伏击日本军官参观团的场景。那么1943年初，民兵游击队将通往庙安梁炮楼的各条道路用埋地雷、打冷炮的方式进行封锁。在我连续打击下，驻守在平西的日伪军啊不得不收缩在有数的几个据点之内了。年初呢，我晋察冀七团侦察连围攻了西斋堂据点，摧毁了该据点的炮楼， 4月2号我七团主力又在王家河滩呢打了一场漂亮的歼灭战。斋堂据点的日伪军呢除了被打死打伤外，大部分都逃跑了，斋堂川呢解放。在1937年开始的八年全面抗战中，平西根据地人民付出了重大代价，做出了重大贡献。据不完全统计，仅门头沟区范围内有142个村的18350间房屋都被日军烧毁了，其中黄安陀村在20天内被烧了7次，沿河城不到半个月内就被烧3次，有1910间房都被烧毁了。百玉村在一个月内被烧19次，日军抢夺大牲口8000头，羊5万多只，猪1万多头，鸡3万多只。宛平县物质损失折合小米儿6890万斤以上，829人牺牲，有850名子弟负伤，670名无辜群众被日军杀害。平西根据地人民以极大的爱国热情参加了抗日斗争，大批青壮年参军入伍，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动人场面到处可见，还出现了黄领西牌、马兰牌，至于英国故事那更是数不胜数。平西根据地的建立、存在和发展牵制了侵华日军很大的军力，为我抗日战争的战略反攻准备前进阵地和先锋部队，使华北特别是平津沦陷区内的民众看到了希望和光明，得到了国际各界人士的关注，对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产生了积极影响。平西根据地还被誉为将军的摇篮，有数十位将军在这里进行过战斗或工作，说不尽的风云变幻，道不完的沧海桑田，京西风云录。我是王月波，咱们下期接着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月波，由我录制的专门反映门头沟历史文化的评书《京西风云录》在城市广播《城市文化范儿》当中播出，欢迎大家锁定 FM107.3 AM1026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2月3号，星期六，农历腊月十八。在最近热映的电影《无问西东》中，王力宏饰演的沈光耀是一个打动人心的人物。这个人物是有历史原型的，他就是1928年考入清华大学的沈重惠。当时有多少这样的有志青年，谱写了怎样的故事，来跟着城市文化范儿一起了解一下。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是主持人黄燕。现在呢，电影《无问西东》正在热映当中，片中由王力宏饰演的沈光耀在抗日战争时投笔从戎，驾驶飞机撞向敌军舰船，与敌人同归于尽，殉国时年仅27岁。这样一个打动人心的人物是有历史原型的，他就是1928年考入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的沈重惠。当时像他这样的青年还有多少，他们又有怎样的故事，当时中国的空军开的是什么样的飞机，战斗力究竟如何呢？城市文化范儿要和您一起透过电影《无问西东》来了解抗战时期 中国空军的故事，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军事专家舰船知识杂志的撰稿人李克峰，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您好。 你好，大家好。 哎，欢迎您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做客哈。这样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电影大概的情节吧。这个电影讲述的是四个不同时代却同样出自清华大学的年轻人，对青春满怀期待，也因为这个时代变革在矛盾和挣扎中一路前行，最终找寻到真实自我的故事。我们先通过一段电影来感受一下沈光耀这个人物。1938年，昆明，一台送学生入校的汽车在路边抛锚，沈光耀和同学在这里相识。 别着急啊，马上就好了啊！哎，别乱动， 别把它弄坏了。 这是1922年的道奇，全世界第一款全钢身汽车，在欧洲生产。 哟，你懂车啊？副驾驶喽。 你们叫什么名字？ 郭大林，郭小林。 我叫沈光耀。 1939年，美国教官到西南联大征选飞行员。 怕了吗？ 这个时代缺的不是完美的人，缺的是从自己的心里给出的真心、正义、无畏和同情。 从旋转圆盘上走下来，稳稳踏过长凳的沈光耀成功通过测试。 来过无数， 一点点。 刚才说了，这个校车在路上坏了，然后他能去看那车坏在哪儿，同学们就说啊、哦，能知道车的就是富家子。 对，是这样的，因为民国教育有个特点，就是你的教育水准跟你家里的财富基本上成正比。这种教育呢，它有个问题，就是二战呢是一个特别庞大的，就是世界大战，它需要动员的人力超过1000万，美国军队都是1000多万军队，美德苏差不多都是这个规模，咱们中国其实动员的兵力也很大。那么你那一点点精英怎么统帅这几千万大军呢？ 嗯， 这是不行的。就是说，当时我们中国按理说需要的是平民教育。 嗯， 这就是一个极大的反差，对于抗战来说是不利的，对于整个国家建设也是不利的。 嗯， 那么后来我们最大的改革是在哪儿？1952年，就是院系调整，当时把清华的好多系、航空系什么的抽出来，搬到学院路。就是从综合性大学变成学院专科的。 就是战争的时候当这个飞行员很不容易，因为电影头有一段就是对这个身体素质的考核。 招飞行员呢，身体素质是第一位的。 嗯， 然后呢就是你的学习能力，就是你的知识，上飞机一般没有点技术水平是不行的、 嗯、 理解不了那个航空啊什么的。 嗯， 那么中国空军在起步的时候最早是分头来的，就是在抗战爆发前啊，是各省，就军阀时代是各省有航空队。 嗯， 就是广东空军、东北空军是这样的。什么时候开始想起办空军学校呢？ 嗯， 其实是1932年128空战之后。当时128在上海打出32年打出空战的时候，是广东航空队北上上海，就是广东省的空军去补课的。 嗯， 后来呢就是说民国政府决定呢，就在这一战之后痛定思痛，在杭州建立了中央航校。但是后来的整个教学呢其实极其混乱，一开始是请的美国的这个教官，美国教官来了以后呢，他是美国那套理念。 嗯， 美国人呢就是广种博收，层层筛选，宽进严出，因为美国基础教育水准高。 嗯， 就是他这个很多孩子没在空军之前在家乡已经都在航校飞过飞机了。 嗯， 就是美国的航空制造业很发达，所以他能够采取大波轮，最后筛出来的都是好的，然后呢笨一点的开运输机，再好一点的开轰炸机，最好的去开战斗机，它是这么筛出来的。 嗯， 但是美国那一套呢到中国来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随便找出来的比如1万个人， 嗯， 那么我们只能挑出4%，因为他这个报名的人多，但是你的文化程度、你的身体素质 基础差， 哎，你的基础差、 哦、 就是你平均你的孩子本身不如他的那个当时的美国那个教育。 嗯， 然后后来呢这个又请了意大利的，这个34年开始请了意大利的教官。 嗯， 意大利的这个教官啊，他的教学非常松。 嗯， 他不淘汰，淘汰那是很伤情面很痛苦的，就你飞了一半不要你了。 嗯， 但是呢意大利那个就非常宽，所以抗战初期的那批飞行员有很多意大利教出来的作战能力是不行的。因为飞行员上天，战斗机飞行员死的最常见的就是头十次前十次。 为什么呢？ 因为你是菜鸟，人家是老鸟，就是你在上面飞的时候自顾尚且不暇，别说360度了，就是自己好好飞跟上掌机都很难。过了十次活下来的，那么以后就不容易打掉了。所以很多的给人家称战绩的都是那个一开始没教好的。然后后来呢，这个抗战打了六个月，飞机打光了，没飞机了。 哎呦！ 然后当时呢，苏联给了1200架，然后苏联派了2000个飞行员来，也带了中国大概1000个，大概几百个飞行员吧。就后来是苏联教，大概是37年底到1941年是苏联的飞行员在教。那么苏联教呢，它有个特点，就爱护飞机。苏联的飞行员都是苦出身，有飞机那是国家给的，那是国家财产，就是我们过去小时候就是这么教育的，就是你死了这国家财产都不能够丢的。 但是美国飞行员不一样，我记得电影里有一段我印象特别深，就是教练教他们说，你们一定要记住，飞行员的生命比飞机重要。 对对对，这是各国的国情不一样。结果苏联飞行员来了中国以后呢，先教中国这些富家子爱护飞机，就是当时中国的很多富家子还看不起这个苏联教官，就是他怎么吃也不会吃，喝也不会吃，啥也没见过呀。确实，苏联当时的工业化也是压缩了民生的，就是他其实生活上很土的，但是打仗可以，他不怕死，他比较硬。到了美国飞行员呢，是在41年以后，就是美国教官再来的时候，那已经比较靠后了。就中国空军当时就很乱，就是老师啊，就像走马灯一样，美国家的这个教学概念理念完全不同的。 那么我们接着回到这个电影当中来。电影当中呢，这个王力宏扮演的这个沈光耀有一个挺感人的这个场景，就是他通过了这个严格的测试，加入了这个空军。然后后来有一个场景我觉得特别感人，就是沈光耀经常拿这个空军的这个食品，然后独自飞到偏僻的小村庄，从那儿空投给那些穷困挨饿的孩子们送食物，孩子们亲切地叫他晃晃，晃来晃去那个晃晃哈。这样我们也先通过一个电影片段了解一下。演的这沈光耀，他拿了他们自己飞行员的食物会比较多嘛，给这些孩子们空投下来。看完之后还蛮多人有争议的哈，这到底可能不可能 啊？是这样，他这个真实的历史呢，据我知道的是在二战后的柏林空运。因为当时呢冷战期间啊，这个柏林就苏军把它封锁了，他跟美国有分歧，他就把柏林封锁了，西柏林。但是西柏林的这个日常的食物包括过冬的煤什么的呢，西方怎么解决呢？因为他地上坦克过不去，他天上走飞机可以啊。他就用这个轰炸机和运输机去送这些包括煤包括粮食，供应西柏林的这个人口的这个就是日常的维持他的生活。那么其中有一个飞行员呢，他会路过柏林的时候，他会把一些糖果给小孩扔下去，他扔的是糖果， 扔的是糖。 食品是真正拿飞机运然后再分配的，食品不是靠这个送礼的。因为我 看到那个沈光耀还扔的还有包子，放在那个包子皮里头卷好了， 那个是养活不了一村人的。就在柏林空运的时候，食品是严格按照户口是分配的，但是他有些小礼物呢，他会路过一些居民区的时候扔糖果是给小朋友的。这件事呢在西方很出名。那么它的时间段呢，正是中国的三大战役那会儿，一直到什么时候结束呢？柏林封锁是到我们军队的逼近上海那个时间段结束。就那段时间呢，为什么美国军队没来干涉呢？他的这个空军的主力都在那儿给人当那个货郎呢，运东西呢。好多飞机都飞残了，运煤啊。 你想想，非金运煤啊，就非残了、 嗯， 所以他没法来干涉中国的这个，这是个历史的巧合。这个原型是真实的故事，在柏林。 就因为他扔这个东西，飞机会晃是吗？所以叫 他会给地面一个提示，因为就是在天上飞机是个流、 哦， 哪架会来扔这个东西呢？他会摇晃一下翅膀。 哦，所以叫晃晃 啊。 啊， 对对对，这是空中和地面的打招呼的唯一方式。你地面有没有电台？ 哦， 就是这个是故事是在。真实的历史我知道的啊， 嗯， 当然有没有在中国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的是在柏林空运、 嗯、 但是呢这个桥段呢在中国呢其实这个理儿是反着讲的、 嗯、 就是是这个农民啊养活了这些富家子。为什么中国的抗战打得如此之艰难呢？其实很重要一条就是说他这个社会分层太厉害，差不多是二八分，就是大部分农民他要和官吏和官绅阶级分收成啊，是二八分，这个在中国历史上是分的最少的一次了、 嗯、 就是你要追溯到比如说曹操，我们都知道曹操屯田他和农民是五五分， 嗯， 因为黄巾起义的时候你曹操有长矛，黄巾军也有长矛， 嗯， 咱们长矛对长矛，这个地租是半匹的，你打败了黄巾军，但是这地租还是半匹的， 嗯， 但是从曾左李引进了洋枪，这个农民的议价能力就很差了， 嗯， 太平军还是长矛，可人家有洋枪、 嗯、 等到了毛主席搞湖南的这个调查报告，农村调查报告的时候啊，湖南是100万根长矛在农民手里，可是在地主手里是6万条洋枪快枪， 嗯， 所以当时的议价能力已经很差了，这就是中国军队为什么当时不能打仗，其实是因为内部你把它看成一个组织，你二八分成的话你这个组织怎么团结。孙中山为什么伟大呢？他提的是四六分、 嗯、 就是三七五减租是四六分，但是孙中山的四六分这个地主是不接受的、 嗯、 这就是为什么咱们中国就是抗战如此艰难。等到了后来你再看战线，抗战期间二八分的时候战线在云南啊，在这个湖南啊，恨不能都逼近了四川、 嗯、 那么等到了我们后来土改了，把那地主那五成不给了，那么这五成用来打仗，战线推到了三八线，还是这个工业基础，就这几十万吨钢，还是这点产能、 嗯、 但是只要你把这个财富从原来的精英层手里拿到了国家层，不管你是采购武器也好，你还是制造武器也好，战线就已经到了三八线，因为毕竟中国是个大国、 嗯、 所以说一个组织，我们看这个片子就这个地儿，它正好我们需要脑子来个急转弯、 嗯、 是地上这些孩子的爹妈养活了这个天上的飞行员，这是个大理儿 啊， 这要掰扯一下。 那么我们刚才一开始是从王力宏扮演的这个沈光耀说起，说了这个航空人才怎么培养哈，软件很重要，人重要，硬件更重要。 嗯， 没有飞机，这个怎么说航空？因为我们是从电影的这个人物切入，所以我们先说了人，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说一说这个飞机了哈。那咱们国家航空发展的这个历程当中，尤其是这个王力宏演的沈光耀那个年代，三四十年代， 嗯， 他们的这个飞机是从哪儿来的呢？ 当时的飞机呢？有一部分自己曾经试图造过， 嗯， 主要是靠买，但是后来一旦航空业真正二战前起飞的时候，高速发展的时候，一旦变成全金属飞机， 嗯， 这个我们就很难了，因为那牵扯到国家基础工业，你的冶金的这个炼铝厂在哪里， 嗯， 你的发动机制造厂在哪里，就是你国家没有工业化，你想打造一个飞机工厂，那就是洋务运动模式了， 嗯， 那是办不到的， 嗯， 所以后来呢打起来的飞机主要靠买， 嗯， 那买呢其实也是一波三折，因为在这个抗战前啊，国民党号称蒋宋孔陈嘛， 嗯， 他这四大家族都想插手这个飞机采购业，因为这里边有特别大的利润，按照后来的调查是两成，20%的回扣。 嗯， 那么一开始呢，曾经是蒋宋孔陈的那个孔祥熙， 孔祥熙， 他跑到这个欧洲去，然后跟意大利合作，然后呢，意大利教官是他请来的。 嗯， 那些人来是为了推销意大利的旧飞机。 哦， 意大利的航空业呀。在二战中提不起来，飞机不好，但是呢意大利的这个教官呢一开始特别受国民党的欢迎，是因为他的空军是法西斯化的， 嗯， 他来了以后一说蒋委员长，啪，意大利教官先站起来敬礼，特别受用，他就是心里特别受用、 哦、对对对， 但是他不好好教，飞机也不好、 哦、嗯， 然后呢这一批呢过去以后呢主要是买美国的， 嗯， 那么买飞机呢当时呢是后来就是孔家不行了，是宋家接手，因为财政部长是宋子文、 嗯、 是宋美龄的弟弟，他拿着钱，你别人去买飞机他不给钱， 嗯， 那么宋美龄呢负责买飞机，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 负责买飞机， 他是空军航空委员会的秘书长，空军少将， 哦， 他有军衔的， 嗯， 蒋介石自兼空军中将，宋美龄空军少将，而且空军军衔比陆军高一级，换句话说他少将衔，他相当于陆军的中将， 哦， 那么 他们宋家把持了航空采购以后呢， 嗯， 他是要回扣的， 嗯， 结果造成一个不良的结果呢，就是在淞沪会战爆发前，蒋介石以为自己有500架飞机， 嗯， 那么其中呢能占的大概是370多架， 嗯， 这是账上的，但实际上在爆发前夜准备打了，宋美龄带着陈纳德他的顾问跟蒋介石说，能参战的91架， 啊， 当时蒋介石差点扑街，可是又不能发作。为什么呢？因为他这里边有的飞机买的不合适， 嗯， 有的呢这个零备件短缺不能飞，能够说马上明天要打仗今天拉出来的， 嗯， 买了500架只有91架能占， 嗯， 就是这个反差其实就是因为外戚加守朝政， 哦， 所以你知道要娶个败家老婆这个不亡国才有鬼呢那么这些飞机到了什么时候就完了呢？6个月报销了，就是买的那批飞机打到37年底，就是南京保卫战之前， 嗯， 基本上已经消耗光了， 嗯， 有被击落的，有自己坏掉的坠毁的，这批已经没有了， 嗯， 那么后来紧急的是苏联支援了1200架，而且这个钱是苏联给的贷款，低息贷款，就等于是用苏联的钱买苏联的飞机， 嗯， 那么这是个帮忙了，然后派来2000个飞行员，第一次参战大概也就是在保卫南京的时候，南京上空的那个空战，然后以这个苏联的这1200架呢一直支撑到了1941年，因为那会儿德国要对苏联动手了，苏联也拿不出来精力来支援我们了，他自己后来也被打到莫斯科，苏联自己当时压力也特别大，但是那1200架呢相当于在中国的抗战史上是中间那一段， 嗯， 就是苏式飞机115、116轰炸机是斯伯，是快速轰炸机，重轰炸机是特伯3，就是这些东西， 嗯， 要说比日本的一开始比日本水平还高，但是到了40年以后日本出了零式，苏联飞机不如日本， 嗯，日本的飞机他们一直是自己做是吗？ 日本呢他从明治维新以后啊工业化起步， 嗯， 他是各藩来办这个航空业，你比如说三菱， 嗯， 三菱就是原来的肥前藩的产业，就是藩主的产业， 嗯， 然后三菱后来就是战斗机，那么在20年代我们中国艰难起步的时候啊，他到欧洲去出一架买一架，什么新飞机都买，但是欧洲人当时就有个笑话，就说拜托日本人你能不能买2架， 嗯， 他就 买 一架回去拆了房， 哦， 他不会说批量采购的，这是他日本人就比较聪明的地方， 嗯， 所以等到了这个抗战爆发的时候呢，日本的陆海军航空队各有1000架的规模， 哎呦， 都是国产飞机， 嗯， 但是性能呢仍不及当时列强的飞机， 嗯， 可是它已经能够达到自产，比我们中国这个采购它要高一个层次，它是自产的， 嗯， 然后到了40年左右呢，它的日本的飞机到顶峰，就是零式，它已经可以超越当时的美国和苏联了， 嗯， 但是只是很短的一段时间，因为日本毕竟潜力有限， 嗯， 它那个核心技术是买的，它无非是国产化了，然后等到战争的后期，美国人拿出更好的飞机了，苏联拿出更好的飞机了，日本就没有撑住， 嗯， 就还是被列强打下去了，嗯，但是在中国战场上呢，我们吃亏的正是那个日本的空军的上升期，我们负责的一点说呢，日本没有空军，它是陆海军各自有航空队，有空军的事儿是二战以后了， 嗯， 包括美国也是陆军航空队、 海 军 航空队， 哎，对，它都是分属陆海军的，所以你看电影里的那个美国军官啊，他穿的是陆军军装，这个是符合史实的，就美国有空军是1947年以后的事儿， 嗯，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呢，就是我们和日本打最吃亏的就是我们的飞机一开始是买的， 嗯， 买的飞机打掉一架少一架， 这是这个硬件设施。另外还有我们再来谈这个战略战术， 嗯， 因为这个沈光耀最后就是冲向敌舰之前啊， 嗯， 有一个镜头就是一个日本的这个空军飞行员就打咱们中国的飞机，在那数什么5架、6架、7架、 啊， 是吧， 嗯？ 当时看的那个就很紧张啊，特别恐怖，觉得。 实际上这牵扯到两种，一个是战术，还一个是训练，因为这个在军事的链条上，第一位的是武器， 嗯， 第二是战略战术，第三是编制体制，第四是教育训练。那么这得分两个说，他能够打成那样呢，确实他有空军有高手， 嗯， 尤其是在淞沪的时候，淞沪的时候来的是日本海军， 嗯， 日本海军的飞行员比空军还好，就是因为日本海军他要在航空母舰上起降， 嗯， 他那个飞行员的水平是相当于700小时的， 嗯， 美国参战的是400小时，就日本那个海军要求高， 但训练时间长， 对，还有一点从战术上讲呢，日本人啊他训练的都是那种空中特技飞行员，就是水平兜圈子是他们的优点，他的飞机设计也是以轻巧著称的， 嗯， 就如果说你跟他水平缠斗，那你多半要吃亏， 嗯， 一个是他飞机轻巧，一个是他的训练也重点在于此， 嗯， 那么说到战略战术呢，为什么后来飞虎队比较出名呢？飞虎队规模不大，规模就是苏联给我们援华的十分之一， 人员也二十分之一。但是呢，要说这个陈纳德还真是个天才。陈纳德在美国陆军航空队里混不下去，早早就给打发退役了。因为美军的航空队当家人是轰炸机飞行员，就是美国是轰炸制胜论， 嗯， 就是我先把你的工厂炸平，咱们再说空中格斗的事儿。 嗯， 那么战斗机飞行员陈纳德呢，他那套科人家不爱听，就早早从陆军给打发出去了。然后他到中国来找工作， 嗯， 然后宋美龄雇佣他，他传的经呢是战斗机的科，相当于空中游击战，不与你日本人缠斗，一击必脱，就是我从天上俯冲下来打一顿，然后我就俯冲逃走。因为美国飞机当时的性能的 P40 啊，不及日本的零式的水平缠斗能力， 嗯， 唯独一个水就是俯冲快，你跟不上它。所以呢，他这个陈纳德这个法子在西方军界那是推不开的。 嗯， 他来之前在中国空军也不行，为什么呢？一个空军的飞行员在参加缠斗的时候俯冲脱离了，那在英国就要上法庭，在中国就要面对行刑队，这是要枪毙的。大家以为你临阵脱逃， 嗯， 就大家都在一个空域狗斗，然后其中一个人跑了， 嗯， 不行。可是陈纳德这个招灵，就是说，因为只要狗斗，你就要吃日本人的亏。 嗯， 因为他水平是最灵的，怎么办呢？就是一打就脱，就像打游击一样，就是我不跟你纠缠， 空中游击战， 哎，空中游击战，所以我只占便宜不吃亏。用这个法子呢，飞虎队才可以与日军一战。但是交换比呢，不是说就每次都能打赢的，但是起码不吃亏，就是略占上风。你要看击落的数字就略占上风，但是这是落后的空军啊能够在空中活下来的唯一的法子。 嗯， 要不是请了这个美国的旁门左道陈纳德，就是你请那个轰炸专家，那这就把空军赔进去了。 所以咱们过去的这个培养的重点不一样，后来其实也是陈纳德这一套正好是针对了日本人的他的这个 特点。他是给日本人开了方子下的药，但是他这一套呢在英美空军那是违法的，要上法庭的。 嗯，所以说咱们的技术跟日本的空军技术到底谁厉害，其实是各有所长的哈， 这是战术来弥补武器和技术， 嗯， 就是你技术是不如人家，你要承认， 嗯， 那么你的这个武器也不如人家，数量不及，性能不及，但是你可以战术补啊， 嗯， 这就像我们后来打游击似的，就是八路军其实也是这个法子，我打伏击就完了，但是真让说咱们摆开炮，咱们摆开机关枪，那咱没那么多的家伙事儿，不是吗？ 确实，所以这部电影《无问西东》也为我们了解抗战时期的空军打开了一扇窗户哈。那么后来咱们这空军是有长足的发展，并且呢，我们也知道柯峰您也是在哈尔滨的航校长大的哈。 啊，对啊，因为我们后来呢，就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空军呢，它是不一样的，在哪儿呢？它是和这个航空业几乎同时起步的，就是你是造飞机的，这跟那个国民党的空军买飞机是不一样的。 嗯， 你像哈尔滨为什么有一航校？哈尔滨自己有飞机工厂， 嗯， 生产喷气式的轻型轰炸机。生产直升机， 嗯， 那么训练轰炸机飞行员呢，你就放在哈尔滨最合适不过了。你要放在其他城市，你不还得倒腾吗？同城 在那儿造，在那儿训练， 在那儿学，这就是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它是个配套，就是教育你和这个制造业你是要配套的。那么这个其实是非常合理的。那么空军有好多的航校，当时咱们好几个制造中心，哈尔滨不算大的， 嗯， 就是首先战斗机最大的是沈飞嘛， 嗯， 后来呢就是在比如说核时代为了搞疏散，别都是都在一个篮子里，疏散了一部分科研人员去成都， 嗯， 结果现在歼20呢是人家成都那一阵开花了，就四代机，那巧了，其实当时是为了留个种子嘛，就是沈阳离苏联太近了， 嗯， 结果呢成都那一阵开花了， 嗯， 那么后来还疏散一部分的贵州， 嗯， 但是我们的大飞机呢就是落在西安，就是中程轰炸机在西安， 嗯， 就是轰六。那么后来为什么上海能造 民用的， 民用客机呢，嗯，就是上海有个独到的条件，就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呀，上海生活水平高， 嗯， 就是你同等的工作，比如你都做工人做老师，你在苏州拿的钱不如上海多，而且上海还有补贴，就是计划经济体制下你的工资差不多对半是一种看不见的福利补贴， 嗯， 像上海当时是就生活条件是最好的地方，所以上海说要搞飞机呢，他就可以从西安的那个招人，人家是愿意去的，这是这样，当然 这样啊， 对，所以上海很快就造出来了，就是70年开始设计，然后到80年运十大飞机首飞， 嗯， 就是说它有那个社会条件基础， 嗯， 这是当时上海的绝招，所以我们的航空业呢，在你看这电影里不是原子弹爆炸吗？ 嗯， 那么投送原子弹的飞机当时有这么两种，西安造的轰六，整个刷成白的，你的航空博物你去看，就是机腹下是白的，一点迷彩不带， 嗯， 上边是铝，下边是白，为什么呢？就是说它要反射这个核辐射的光辐射， 哦， 你要是深颜色的，你不就吸热吗？ 嗯， 所以扔原子弹的飞机最好是光溜溜的，连漆都不涂最好。 嗯， 那么还有一种呢，是南昌出的强击机， 是甩头轻弹的，就超低空进入，然后往上上仰投弹，那是打装甲部队的。就是我们在核时代呢，其实空军呢发展并不快，但是它特点就是和核武器结合了，就比较厉害。不是说铁塔上顶一个，那是试验，真正是可以空投的。 所以说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哈，这空军的发展，我们是有了一个这个巨大的这个发展，今非昔比。 它是一个路，它是个道嘛。我们说道就是你得第一你要造飞机，造飞机以后呢，你才能谈上有空军。那么至于说训练呢，其实各国都有悠长啊。这个不光是说苏联的经验，因为我们其实从苏联学的比较多。因为后来的抗美援朝的空战，很多的经验是从苏联学的，也是利用飞机的垂直机动性，就是跟美国在抗美援朝能够对打，美国空军的水平比较高，他也是打水平空战，我们当时就不跟他打水平，你想跟我缠斗，发挥你那个二战飞行员那2000小时的经验，我们的飞行员才十几个小时，就从那个解放军八路军里的招的那些飞行员到了喷气机上只有十几个小时，所以你跟人家2000小时 训练时间太短， 只能打这个高空俯冲一击必脱这个法子。但是有一个好处呢，他当时的我们在抗美援朝的飞行员来源跟那电影里的那个就是国民党那种精英飞行员不一样，当时招飞的第一个条件不是你的这个文化水平，是你的战斗经历，都是挑的是在步兵里边能够有战功的，这种人起码不怕死。 所以说后来我们综合等于是自己制造飞机，然后又自己这个培训， 这是一条正道。 这些年的这个发展之后，现在我们才有这样的一个蓬勃发展的，也比较领先的一个 战斗机可以跨进第一梯队。轰炸机还要再发展一步。 像电影中所说的那样吧，奔赴一场劫难，就像赴了一场盛宴。抗战时期，不论是为国捐躯的空军战士，还是针砭时弊的文人，都挥洒着自己的青春和热血，为国家人民奔走。直到今天，这份对真实和美好的追求依然在激励着我们，只问初心，不问西东。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重播节目。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早上7:30。好了，稍后在16:30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节目，欢迎您继续关注。 Thank you.